小美女 小哥哥 啊，这个或者是一个长相非常帅气的小哥哥，但是今天这位他不仅仅长相帅气，而且内涵丰富，更而且会的实在是太多了。 是不是感觉到一丝丝不很多的危机感？ 是何止是很多的危机感？我现在在节目之前跟他聊天的时候啊，我就他说一下，我就觉得自己回顾了一下这个往日的历史，好像没做过。说一下，回顾了一下往日的历史，好像 感觉人生 有 匮乏， 好像有兴趣，但是也没做过。 是， 然后又说了一下自己现在干的这个事情。我让我自己想想，算了吧，这就 还是没做过， 还是没做过。老老实实主持节目吧。啊，这个还是非常让我们首先先欢迎一下我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做客的一位这个大帅哥啊，名字非常的好听，叫做左王云龙。 对，左王云龙。 我都不知道应该叫他左王还是叫云龙， 感觉很有辨识度。那先请他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左王云龙，今年现在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是个马上快上大二的学生了。 欢迎他。 欢迎欢迎。 谢谢。 也可以就是跟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就是我刚刚说了那些，你说一个我想 人家有你都没有的那些， 对，人家有我都没有的那些。 是， 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平常就喜欢打打篮球，游泳泳，然后偶尔也去健身。对，然后呢平常也一些有喜欢看书。对， 我发现我们小哥哥太谦虚太低调了。 对， 就是你没有那些他都没说， 他都没说出来。 太给你面子了，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东西啊。 是， 之前咱们俩聊的那么多东西到哪儿去了？ 对，没事，我们今天慢慢挖掘哈。我觉得首先可以聊一下，因为这名字真的很有辨识度。 我真的啊，这个今天直播间里边啊，这个我们的导播左老师没来。今天导播左老师要是来了的话，这直播间里边就其乐融融了，有仨姓左，这真不容易，我告诉你啊。 笔画，突然反应过来，那我是弱势群体。 那 对，那为什么当初父母会给起这样一个名字左王云龙？ 左王云龙。 对， 就我跟我爸的，就我跟我之前跟我爸就是谈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给我起个这么一个名字？左呢是我爸的一个姓，然后王是我妈的 是妈妈的姓氏。 对，然后就是起名就是云龙。 云龙， 然后 云龙兄，云飞在此别过了。 是很有一个很有气概的一个名字，所以说才会起这个名字，就纪念爸爸妈妈，也属于爱情结晶，是不是？ 对， 浪漫。我刚刚他说的时候， 这一大把狗粮。 我刚说的时候想，这个直播间的主持人两个姓儿，一个姓左，一个姓王。哎，我还是改一下。我改。 你想说明什么？我才想 没有没有，你脑子转太慢了。 王总，你要想清楚再说话啊！咱们可是一档直播的节目。 是，我决定改个姓儿来。 刚刚云龙，刚刚云龙兄，刚刚云龙兄也是说了自己在现在在中央音乐学院上，马上要上大二了。那在学校学的什么专业啊？ 学的是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就是之后美声的音乐教育是吗？ 对。 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还师从一个特别厉害特别牛的一个美声老师，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唱两句 算了吧。我怕这个收听率一下就跌到谷底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走上这个音乐道路的呢？ 起初我最开始学音乐是在2011年的9月份。对，开始是因为就是我为什么走上这音乐道路，就是我有点继承我爸的吧，因为对我爸就是以前也是搞音乐的。后来因为就是弃了这些东西，然后去参军了。去参军了以后，然后我长大以后，我爸就是为了想继承他这个东西，然后让我去学这个音乐这条路。当然刚开始我开始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然后到后来可能学了两三年以后，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音乐这个东西很神奇很奇特，因为有无限东西你可以去发现它。当然在这个学音乐这条路上也有一些这个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 啊？对，就比如说在我刚开始学声乐的时候，在2011年的时候，刚进校的时候，是因为很抵制很不喜欢音乐这个东西。然后就跟老师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这样的，然后经历，但是后来 父母也跟我聊过这些东西， 嗯， 让我不要去这么做，让我去要让我怎么做，也跟我说， 嗯，然后用心去体会音乐， 用心去体会。然后后来就对，然后经过老师一番说道，然后我也慢慢也知道自己， 嗯， 不应该这么做。嗯， 对，所以说就是后面通过家长和老师的一个引导，心态上有了一些变化。那现在是不是还挺喜欢音乐的？嗯， 对，现在很喜欢音乐， 可以说点实话，无所谓了。 是我们刚刚说呢，这个云龙兄有的，大佐没有的。 对，那咱们话不多说，还是给大家这个直接展示一段吧。 我觉得可以稍微给大家展示一段， 这个刚刚说到这个云龙兄有的我没有的，嗯，这个除了唱歌唱的比我好听太多之外，还会一项乐器，嗯，这而且这乐器还是不止一项乐器，但是今天，嗯，这个云龙带来的是一个中国古典乐器， 由于场地原因，今天只能给大家展示一种。 对，这个咱们场地要是大的话，可能自己就是独 自带钢琴， 自己独撑了一个交响乐团而来。 可以。我们是先展示一下一小段葫芦丝，还是先展示一小段美声呢？ 嗯，先唱一段美声吧。 好嘞。 OK， 那请云龙兄移步我们的表演区。嗯，就在这个位置。 对，前面这个我们有叫什么闪灯是吗？ 对，小闪灯，你能不能不要说的这么 low 好吧？ 我不知道那个专业名字叫什么，就是我们表演区很有音乐氛围。 嗯，对。 好的。 OK， 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唱。 嗯， 好的。嗯，唱一首那个《祖国慈祥的母亲》吧。 好的，《 祖国慈祥的母亲》来自我们的左王云龙，一起来听。 好的。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有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谁不爱自己的母亲？有那滚烫的赤子心灵。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蓝天大海充满着忠诚，我们对你的忠诚。 我的天，感没感觉到耳朵， 对， 感觉耳朵都快炸裂了。 对，有没有感觉瞬间那个表演区的气场爆棚？ 嗯， 而且我们戴着这个反送耳机，那个耳机里的音效特别的好， 那种低音，那种高音， 是 醇厚的，这应该是叫男中音吧？ 这首歌是属于男中音的歌，对。 好专业。 是这个，如果现在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呢，也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啊，当当当当，神经病一样，谁都认识这是葫芦丝，好吧？ 是， 这个这也是由我们今天那个云龙兄为我们带来的第二项才艺展示，还会吹葫芦丝，不仅仅人家美声唱得好，还会乐器样样精通。 对， 来，云龙兄。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葫芦丝才能。 我再次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除了葫芦丝，还会吉他，还会钢琴。 对， 那今天呢？ 还会唱美声。 对，今天就是给大家。 由于场地原因啊，这个只能给大家表演一下最简单的了啊。 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出一首很经典的一首葫芦丝的一个曲目，是月光下的 凤尾竹。 对， 同样一首这个来自云龙兄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掌声在哪里？虽然直播间里只有我们仨人，是吧？这自己给呱唧呱唧。 我们呱唧一下500人的效果出来。 对，哗，这种。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云龙啊，咱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啦、嗯，非常感谢。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左王云龙带来的一段美声的演唱，以及他这个非常好听的葫芦丝的吹奏。 是。嗯，但是我们其实嘉宾不仅仅会这一些哈， 对， 就感觉好像现在美声演奏比较正式，然后葫芦丝也是一个经典的民族乐器、嗯、但其实呢我们嘉宾对这个， 你是想说不正经吗？ 什么叫不正经，瞎说话、嗯、对，我们嘉宾对于通俗歌曲的演唱呢也是很有自己的一套， 对、嗯、这叫什么，这叫武能，不对，不能说这种话， 全能型人才， 我可以唱这种高雅的这个美声唱法， 对，但我也可以唱通俗， 也可以唱通俗的流行歌曲。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但是今天呢，这个我们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 MV， 也不是之前的一首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现场演唱的一首来自于林宥嘉的《说 谎》， 一起来听。 做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懒得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整完。我没有什么意义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何必说谎，你知道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没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 我的天哪， 我不说话了，我一会儿去要个签名。 别说话了，一会儿要个合照可好。 是，可以、嗯、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您刚刚听到的这段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就是刚刚唱美声的那一位， 对，刚刚唱美声吹葫芦丝这个，这我已经无话可说了，现在 人家太全才了，感觉非常羞愧、嗯、 真的，他刚刚第一句歌词的第一个字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下的是原唱，没下伴奏。 我以为是，我刚刚闭眼的时候，感觉宥嘉在现场。 我还特地看了一眼我今天的这个歌单，不、是上面写的是伴奏，我 对怀疑了一下自己是不是下错了。 对啊，真的。这首歌曲演绎的非常到位、嗯、那么还是一样，这个每天的嘉宾都会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推荐理由。 对， 那为什么推荐林宥嘉这首《说谎》？跟你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说谎的经历？ 这当然不是，怎么可能？嗯，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就是蕴含在这首歌里面？ 嗯，其实我最开始唱这首歌，嗯，还是一次最开始听的吧，从听的开始说吧，就是也是一次巧合，就是在有些在学习的路上或者怎么样的，我会有些时候会。人整个人会很紧张，然后会很烦恼。 嗯， 但听完他这首歌以后，就是我觉得在我这儿，我是听什么歌，我会 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嗯，对，我不会根据我的情感而去听什么样的歌。 嗯， 我是听到我自己喜欢的歌，哎，这首歌很 OK， 很好听，我就会去选择去学他这首歌。 嗯， 然后能。对我自己一个心灵一个很大的一个 慰藉， 对， 对，跟自己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就是他听到喜欢的曲子会跟自己内心有产生很大的共鸣，能够进到那个情境里面。 对，毕竟就是学音乐的人嘛，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也会这样。 我实不相瞒各位听众，我听着一般听到好听的歌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哇啊，不对，不是两个字，三个字，哇好听， 哇好听， 或者是哇好好听，哇特别好听， 哇特别好听。 是， 那也就是 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就在这儿了。 那也、也就是说这个云龙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只是跟当时的自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共鸣，就像自己晚上，就像刚刚自己说的，晚上一个人独自走在路上会挺紧张的，然后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让自己心里边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嗯，对， 哇，这也是一个虽然说没有咱们想要的那种故事， 是， 但是这也算是一种心灵上的故事吧。 可能只有有这样的心理状态才能够说在音乐这条道上走得远一些、因为它能够进去。 对，虽然我们是一个这个以情感，以一个青年人情感话题为主的一档节目，但是我们更多追求的还是那个心里边心底的那种平静吧。 是、那么下面呢要跟大家聊点心里话了。 嗯，聊聊心里话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来吧。 嗯，今天互动话题呢是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它现在实现了吗？ 嗯，那 很扎心吗？ 扎心，我的天哪。你今天这个话题找的一点儿都不让心里平静。哎， 是，对，那我们云龙小时候梦想是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最初的一个梦想是参军，做一个军人。 嗯， 哇，很， 所以说也是跟父亲有关系哈，因为我刚刚听云龙分享说父亲后来去参军了。 嗯，对，也有关系，就是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看到从操场上走过的一些军人，我都会不由自主就挺起胸膛，就 想像他们一样， 对， 就是以自己的一种方式向他们敬礼。 是， 对。 那现在有没有实现这个问题？现在走上了音乐道路。 现在走上音乐的道路也是受当时父亲的影响。哎，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虽然通过之前也是聊了一小段的天，然后通过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发现云龙真的受自己家庭，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确实挺大的。 而且能感觉到就是有良好的家教，包括说话的条理性啊， 对， 然后都很好。 对， 那我们有网友也跟我们互动了这个话题哈，这有一个梦想实现的，说小的时候呢，他爸爸父亲在这个单位值班，每天晚上呢会有点福利，就是一桶泡面和一瓶椰汁。 然后 对，然后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一桶泡面一瓶椰汁，这个是当时小时候的福利。然后他现在呢？ 然后呢？他的父亲就每天把这个带回来，说给他吃，所以他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够就是吃上这个泡面，喝上这个椰汁。然后这位网友跟我们说呢，他现在梦想实现了，说他现在呢是一名普通的民警，每天晚上要值班，有吃不完的，对，有吃不完的这个泡面和椰汁， 挺辛苦的。 对，我觉得确实向我们这个民警网友致敬哈，但是这个梦想也算是变相 实现了，梦想也算是变相实现了，至少您可以每天晚上享受小的时候那种的美味跟味道， 小时候的每天期盼、爸爸每天回来给自己带好吃的。 对，这 个 花椒直播平台上索菲亚凉凉，应该是这么读吧，这就我今天这个英文水平简直是 凉凉 低到谷底了。 是， 索菲亚凉凉说这个好好听哦，然后送给我们好多的小礼物，非常感谢。然后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的博湖点秋香，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您呢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的下面给我们留言和互动。 但当然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位到场的嘉宾，喜欢我们的左王云龙的话，这个是每次说到左的时候，我想先想起的都是自己，因为身边人很少有这样的，你知道吧？ 对，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左王云龙今天这位大帅哥的话呢，被他的这首《说谎》有所打动的话，你也可以在每周二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上面会公布出他的个人的资料、照片以及他的联系方式。当然公布他的什么联系方式就得看他个人的意愿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这个动起你们的手指来啊，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也是非常感谢云龙兄。 感谢云龙兄啊， 云飞在此， 云飞在此，谢过 了， 什么什么告辞了，往哪跑你？ 不好意思，没看过这个剧。 非常非常感谢今天云龙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才艺， 是， 真的是有史以来才艺最多的一期节目。 对，我觉得还有很多没有展示的嘛，因为刚刚说他除了葫芦丝以外还会其他乐器呢， 对，钢琴、吉他，希望下次我们直播间里能 来 一个大钢琴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以及收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的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持续关注我们节目， 是，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Thank you.